珍重，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听过嘅咧，有崔萍姐姐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啦。听紧嘅咧就有清晨爽利节目，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朋友，早晨，早晨，系啦。由上个星期开始咧，星期六嘅清晨爽利，除咗有呢一个第五台听到之外咧，第一台都可以听到啦。今朝为你主持节目有钱佩佩嘅。星期六嘅早上咧，头半个小时咧，通常佩佩都会拣一啲极旧嘅歌声、极旧嘅歌曲啦。可能你未必听过，不过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呢啲歌其实好好听。剛才那首可能近排你都会听过一下，因为都有一套电视剧就翻唱过。一首都有陈百强翻唱过。 想得我长而寸短，望得我 歌声，我哋有三年。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啊，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雨嘅，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啊。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 咧，曾经都有人翻唱过广东版嘅呢一首歌曲《相思河畔》，我哋有顾薇姐姐嘅歌声。咁啊，早晨啦，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咁啊，头半个小时咧都会带嚟一啲二三十年代嘅精选嘅歌曲嘅。呢首歌可能你英文版会熟啲。前两日啱啱睇翻呢一套嘅电影，突然间今朝好想播。 我爱那柏林，到晚来走一曲，诉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 是月上独明，独明。 前几日睇咗咩戏咧？大家都应该知啦，《人鬼情未了》里边咧揾到一首叫《Unchanged Melody》，不过今日当然唔系播英文版啦，就系播呢一个嘅六十年代中期啊嘅改编国语歌曲，就系有呢一首啦。呢一首咧就叫《一曲难忘》啊，主唱咧有林竹君，听过未咧？呢首咧可能都系广东话版，你哋会熟悉嘅。李克勤唱过啦，谭咏麟唱过啦，讲紧广东话版就是大家熟悉的《旧欢如梦》啊。葛兰姐姐的歌声《台湾小调》啊，跟住呢首可能英文版系熟啲啊。 让我永远爱着你，相亲相爱不要分离，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哦哦哦耶耶。想着你，心中只有你的情意，永远永远不能忘记。明明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要和我分离？是否对我不欢喜？是否也把我忘记？哦哦哦耶耶，请别负了我心意，相亲相爱莫再分离，永远永远和我在一起。 耶耶，情歌抚了我心意，相亲相爱莫再分离，永远永远和我在一起。 More than I can say， 是不是很熟悉呢一首歌？但是这个这个国语版本呢，我们有这位朋友仔叫做邓小平。唱歌的呢，这位朋友仔呢可能不是大家认识的位政治人物，邓小平是一位歌手朋友来的。中文名呢，这首歌叫做让我伴着你。这首歌呢也都改编过广东话版本，而且唱歌的还着得很性感添的，另有一番风味的。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春花没有雨里，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梦里春花留下一点幻影。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 就是叶玉卿主唱的《挡不住的风情》，而国语版就是来自姚莉姐姐的《得不到的爱情》。好了，晚上钟咧，很快到呢个上午五点半钟，我哋会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上嚟，当然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啦。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下个月出访亚洲三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指戴奇和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将于下个月15号前往东京，下个月18号前往首尔，下个月22号前往新德里。声明提到，戴奇今次出访日本、南韩和印度期间，将会同当地官员会面，就经济和贸易关系进行磋商。

如果你成日都系听佩佩做呢一个清晨爽利，你一定听过佩佩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因为佩佩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一首合唱歌，都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一首嘅合唱歌。主唱嘅男嘅，相信你一定认到啦，佢就系叶振棠。女嘅咧，可能你话，诶，系咪叶丽仪咧？把声虽然有啲似，不过唔系你嘅。主唱嘅咧就叫做乌玛丽啊，有呢一首《相爱千万年》，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0月30日。农历咧就系呢一个9月25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唔知点解咧，一谂起叶振棠咧，我又除咗谂起叶丽仪，我都会谂起关智杰同埋关菊英。当年真系又相叶又相关噶嘛，系嘛？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采爱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 其实头先咧拎起关正杰嘅碟嘅时候咧，原本唔系打算播呢一首合唱歌嘅，原本咧系谂住听啊，都系我好中意嘅一首由关正杰、鲍伟山主唱嘅《这个秋天》啊，不过最后咧都系拣咗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两忘烟水里》，我哋由关正杰同埋关菊英嘅歌声。呢首歌会唔会对你有啲耐冇听咧？我印象中都好似好耐冇播过啦，我哋一齐饮杯，仲饮好多杯添啊！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自以自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嘅爱情，不必再内疚。只想为你前途再祝福。如 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相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扑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话再见未能再见，我知君你太痴心。 话再见亦难再见，话再见如今饮到够。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再无方法可挽救。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 千杯也未够，未醉咧就唔好醉酒饮啦。尤其是如果你要揸车，更加唔好饮酒添。饮杯饮杯饮杯剩，我哋有咧就系凤伟堂加上芬妮嘅歌声，系咪好耐冇听咧？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今朝早落街嘅时候咧，就发现同寻朝早咧系一样嘅。落街咧就见到咧就街上边个地系湿晒嘅。咁究竟今日系咪会落雨咧？多云，有一冷阵雨啊，最高气温又为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明日咧，大致系多云，有一冷阵雨嘅，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23度啊，相对湿度91%。咁啊，寻日咧就睇咗一啲天气嘅报道啦，就话嚟紧咧都系即系和暖嘅，即系秋天咧都会持续一阵间嘅。即系老老实实啦，我自己系中意秋天多啲嘅，冬天哎呀真系冇搞我，好怕冻啊！不过如果有人拖住你嘅手一齐喺田园行嘅，都几温暖啊！ 白花鲜，春光紫，绿柳片，青春片， 与君共觅芳华， 啊啊趁暑春日暖，两心印，双手互牵， 共并肩，心不变。 我此后万种情，啊啊，爱在心内暖。像白花惹我念，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暖。 No. 笑，春光显，像白花惹我怜。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恋，啊啊，爱在心内恋。 刘文皇帝里面的一首插曲啊，主唱有郑少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恋。 火花拼发几点光， 哪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松心里的疆， 静静的爱光之掌，哪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适应欣赏， 我哋有蔡枫华加上林志美嘅呢一首歌啊，《爱的火花》。嗯，系咪今日播咗好多首大家都好耐冇听嘅歌呢？今日咧拣嚟好多首嘅合唱歌曲，其实合唱歌曲好多好好好好听嘅。其中一首我都好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啦。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留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掩阳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曾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能否再讲清楚，从神 再开始过，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而这是对的话，抱紧我。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路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已艳阳，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呼气话，曾在你怀抱情愿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而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而这是对的话，抱紧我。 剛才攞起林珊珊嘅碟嘅时候呢，亦都曾经呢都唔係諗住播呢首嘅。原本呢就諗住播呢一首都係陈百强同埋林珊珊合唱嘅再见 Puppy Love。咁啊，但係拎起之后呢又好想播呢一首曾在你怀抱。所以最后都係揀咗呢一首送俾大家。陈百强林珊珊嘅歌声啊。讲起即係陈百强嘅歌，其实阿佩佩都係呢几年呢突然之间觉得佢嘅歌好好听。可能细个嘅时候，后生嘅时候呢都仲未嗒真佢啲味。唔知道你哋有冇啲歌手特别係好后期先至会鍾意嘅呢？我近排亦都即係喜欢上，即係除咗陈百强之外，亦都喜欢上张国荣一啲嘅歌曲啦。以前真係细个嘅时候麻麻地嘅咗，真係唔知点解。可能人有经历之后呢，可能听真啲里面嘅歌词啊，或者歌曲嘅味道呢，確实係有另外一番嘅感觉嘅。好，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一阵间咧，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50岁之后咧，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上个礼拜讲饮食啦，今个礼拜轮到讲运动啦。想了解多啲，一阵间留意住清晨爽利。好，这个时候我哋留意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采取執法行动，防止贪污处亦会喺当日去到个别票站观察投票和点票过程。廉署又说，为防范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借诈骗取得指明团体的会员资格，以中票手段获得投票权，防贪署已经向立法会功能界别下的指明团体发放指引，协助他们加强会籍管理。防贪署亦向首次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指明团体提供防贪建议。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广东，同时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影响沿岸地区。

嘅。咁啊，呢个时段咧，阵间咧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五十岁之后咧要注意嘅事项嘅。咁当然咧就系讲紧身体嘅健康嘅问题啦。虽然你话系五十岁以上啫，但我觉得咧而家现代人咧即系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都麻麻地，其实咧四十岁。都应该要注意下噶啦，咁其实你话去到六十岁系咪唔需要注意呢？更加需要注意。简单啲讲咧，其实佢讲嗰啲锦囊咧，几多岁都啱嘅。因为今日咧就要讲运动。我记得咧，寻日咧，即系前即系上系咪寻日咧，定系上个礼拜五咧，我都唔记得咗。沈君豪医生之精神科专科咧就讲，呢个运动咧同呢一个嘅健康咧系息息相关。应该系上几个礼拜，因为寻日应该系讲紧呢个家长压力，就讲紧呢一个运动同精神健康好有关系嘅。咁但係呢讲緊呢个运动唔单止同精神健康好有关系，係同整个人嘅身体都好有关系嘅。咁五十岁以上嘅朋友仔係咪更加需要做多啲运动呢？通常呢讲緊細路仔細細个嗰啲呢跑跑跳跳绝对冇问题嘅。去到咁上下呢人大咗呢唔知你会唔会咁啦，好多男士都係咁。食饱夜晚嗰餐饭咧，跟住就会饭气攻心，跟住就会坐喺梳化度铲喺度就瞓觉噶啦，跟住可能瞓半个钟啊一个钟咧就会醒咗啊，跟住咧就可能又会咪咪摸摸去到可能十一二点先会瞓，咁啊完全咧就喐都唔喐，咁其实系咪对个身体唔系咁好咧？好简单嘅，你睇下自己嘅肚腩系咪即系越嚟越膨胀啦？是咪即係由戴一个手球变戴一个嘅足球再变戴一个嘅篮球喺个身度呢？如果係嘅话运动真係可以帮到你。唔单止身体健康，起码都冇咁肉酸啦嘛，係咪咁大个肚腩，係咪就算唔係话外表啦，戴住咁大个肚腩行路都辛苦啦，係咪？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这个健健康康再清晨了。阿贝贝都很大警惕的，很多时候见到自己有少少肚腩，那就嗱嗱声去做运动，不可以让自己肥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带来有彭健身、吕安娜的《停不了的爱》，转头回来健健康康再清晨。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谁以真爱撩我倦？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能在今天。 明朝苦痛情也愿，求你相信情焰永在，永远都是热恋。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难得你用爱和一颗真挚心重暖我破碎的心，来吧共我热吻，珍惜短短缘分，爱若真是分意人生，仍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嘅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除咗佩佩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嗱，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即系中年人士咧要注意饮食嘅控制啦。 系。 除咗要注意饮食控制可以令到身体健康之外咧，我相信运动应该都系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嘅，系嘛？ 系啊，啱啊！最近咪即系渣打马拉松啊，即系运动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对于我哋嘅身心健康咧。 嗯。 运动系咩时候都重要啊？ 系。 吓、啊。我咪讲全程运动嘛，而家香港电台都有几个运动节目啊嘛，系、嗯、咪？ 自从奥运之后咧，啲唔运动嘅人都走出去运动啦。 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因为我哋发觉咧，好多嘅常见一个慢性疾病咧、 嗯， 其实如果有一啲嘅运动咧，系其实咧系帮助嗰个慢性疾病受到控制啦。咁即系未有慢性疾病，我哋做运动亦都可以。即係減少咗呢個慢性疾病嘅產生。 咪住先，你話如果未有嘅朋友咧，即係未有呢個慢性疾病嘅朋友，用運動可以咧就延遲佢嚟到啦。咁如果已經有呢個慢性疾病啦，或者係初期啦，其實做運動有冇幫手嘅咧？ 都有幫助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糖尿病、高血壓， 嗯， 個控制都會改善嘅。 啊，系啊，即系话，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同埋高血压，如果你恒常咁运动，系会帮到手嘅。 系啊，举一个例子咧，讲高血压嚟讲啦，吓、嗯，咁我哋高血压嘅研究咧，其实发觉，因为你做运动咩好处咧，即系我哋讲一啲所谓带氧性运动啦，即系话你跑步啊嗰类咁啊，配配成日去嗰啲吓， 系冇错， 系跑步嗰啲，咁咧就因为我有适当嘅运动咧，我哋增加咗我哋肌肉里边嘅血管嘅生长啊， 嗯。 咁所以咧，我哋喺嗰个血管里边，即系容量大咗啊。 嗯。 咁我哋点解有高血压咧？就是、高血压咧，就因为我哋一啲血管嘅阻抗力高咗。 嗯。 咁我哋而家开多咗嘅血管咧，咁譬如话嗰、那个血压比例上咧就扩张，即系好啲啦。 嗯。 即系话血液循环好啲，咁、那个血压都会受到控制得好啲。 嗯。 我哋医学嘅研究咧，发觉咧，其实做运动嘅话咧，其实可以约莫咧。減到五度至十度嘅血壓嘅喎，咁、 嗯 嗯、舉例講咧，啊呢、這個中年人士佢可能我哋講緊個血壓咧，應該係130度為之啱嘅，即係佢係我哋收縮壓。咁、 嗯、 但係咧，咁要去到140咪高咯。咁、 嗯、 如果你係啊發覺高少少咧，我哋都好時好多時會啊你又年青啦， 咁不如你做运动先啦，即系唔使食药少。咁你真系咧持久嘅运动咧，系去扩张咗血管之后咧，可能三至六个月之后咧，个血压就可以翻130。我哋讲紧有5至10度嘅调息咧，已经帮得到噶啦。 嗯，你讲紧持久嘅意思。即系点样做运动先至叫帮到手呢？我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我要一个礼拜做一次，定系我要日日做，每次都做好多个小时先得呢？ 咁当然咧，如果一个人可以即系每一天做运动，呢个最理想嘅。 系好难嘅。 每天做运动系仲有几分钟咧？着摸20至30分钟啦。咁呢个就系话就无限地即系去做咧，成每天有运动系最理想。不过咧。在那个科学上面我们讲点为之一个恒常的带氧性运动呢、 嗯、 就是一个星期七日里面做三次 是 每次30分钟 是 所以一个带氧性运动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对个心肺功能有用的一个运动 嗯嗱，做三次使唔使话一定要隔日做啊？定系我一二三做，四五六咧我就休息啦，咁样得唔得嘅咧？ 咁都得嘅，不过通常都会建议系即系隔住做会好啲啦。 系， 因为 你 要休息噶 嘛， 要休息吓，即系你肌肉啊，你个系统要休息。佢一个星期三次里边咧，最好就唔系净系集中三日，跟住另外嗰四日咧就叹气界咁就对。对呢个心肺嗰个负荷都有少影响喺度。 系嗱，咁啊，另外咧，即系你知好似佩佩咁样，又要做家务，又要剩啦。咁其实我做家务都好吃力下噶，都擒高擒低啊，又要拖地啊，咁样咧，其实都好大运动量噶。可唔可以当系即系做运动顶住先咁样咧？ 其实呢样嘢咧都讲得啱嘅。其实对有啲人咧，佢未必有好多时间咧，有时咧喺屋企里边做一啲嘅活动咧。其实都可以算做呢个所谓运动一类，不过咧我哋就要比较注意集中下，你某一段时间咧，你会多啲所谓体力嘅劳动啊，即系话你要集中少少， 系 即系唔话我上昼抹下窗门，跟住下昼又去清洁下咁，咁啊太散啦。 系， 其实我哋都要有个所谓时间， 即系我做半个钟头运动咧，我就做半个钟头家务，其实都差唔多嘅。 你做个半个钟头，全部都要抹地咧，咁 系， 咁你又要运气啊，喐动啊，咁呢啲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达到一定程度嘅标准 系。即系讲紧系剧烈嘅家务啦，而唔系可能喺度抹下嘢啊，或者洗下碗。 抹嘢都可以劇烈， 洗碗净系企喺度咁， 洗碗就唔算啦。即系抹嘢啊，你 洗厕所啊， 嗰啲 洗抽油烟机啊， 系你抹嘢啊，咁都算嘅。 系 抹地啊，咁你一抹地一啲运气啊，喐动啊，咁都不过又要睇下喎，呢啲动作你好剧烈地做，又惊佢会创伤。 系， 即系同一般性嘅我哋做跑步运动啊、踩单车啊，少少唔同。 嗯，嗱，咁啊，讲紧咧，即系好多朋友仔做运动咧，就中意即系挑战自我噶嘛，系咪？今日咧就可能跑半个钟头，啊，下次不如我跑长啲啦，跑够45分钟，啊，再下次，哎，我又得，再跑长啲。其实对于中年或者以上嘅人士，其实系咪有好处，定系其实唔好啦？见好就收啦，咁你确实做半个钟头就做半个钟头啦，就唔好諗住自己可以又跑快啲呀、又或者呢又跑长啲呀，咁千祈唔好挑战自我啦。 但睇你嗰个目标喺边度，如果你个目标呢就係话纯粹呢我哋希望强身健体去提升我哋个即係心肺功能嘅话，即係我哋头先提过啦，即係话我哋做嘅运动带氧运动係30分钟一次，一个星期最少三次，咁为之咧喺我哋嗰个医学同埋科学上边咧，都觉得系适当。咁头先你提到嗰啲咧，挑战自己嗰啲就唔同啦。 嗯， 就系话你想去做一个即系运动健将。 嗯， 咁呢个又另一样嘢嚟嘅喎。 系， 咁你又可以揾一个运动专家教你啊，你想挑战自己，你去到啊，可能即系下年可以参加 马拉松、 马拉松全马咁。咁呢个又同我哋做即系心肺功能嗰个即系运动唔同，呢个咧就系一运动员嘅锻炼喎。 系， 如果运动员锻炼咧，咁就唔系净系普通跑步、踩单车咁简单啦。 嗯嗯嗯。 咁喺度都提下大家啦，其实啱啱过咗马拉松系咪？咁咧就我哋呢个喺嗰个运动里边咧，如果我哋系剧烈运动或者我每一天或者跑长跑嘅话咧，其实有好多辅助嘅运动 嘅。嗯。 肌肉的訓練，因為很多人呢你說他跑到超過某一個時間之後呢，其實你肌肉是不是承受得到，他的骨骼是不是有受傷，就是說你肌肉不夠強而你跑得很久時間呢，咁你可能啲关节会受损啦。咁关节点解受损？因为肌肉唔够力。你跑跑得喎，其实咧你持续去跑咧，你可能够气啊。但系咧，原来咧，我哋好多见到咧，就是、一啲年纪比较年长少少，可能五啊零岁嘅人咧，开始咁我后生跑步跑得好，点解年纪大啲跑步嘅时候有啲痛啊？ 系， 因为咧你肌肉本身都会有少少流失。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啲輔助性的運動去提升翻嘅能力咧，才可以去參與一啲比較劇烈的運動。 嗱咁講緊做運動係咪即最好係室外嘅地方，然之後係空氣清新嘅地方咧？即但係你知啦，香港要揾一個室外嘅地方，或者可能都比較困難嘅。 起曬屋係咪？ 係啦，咁啊，即如果即喺室內做又 O 唔 OK 咧？ 系，其实运动咧，我哋冇限制，一定系要室外。 有冷气舒服啲、 啊。即系你喺室外嘅运动咧，就系话我哋睇得多啲嘢啊，就新鲜空气多啲。当然呢个系最好嘅，同埋即系我哋个身心都即系 开心啲啦。 啊，呢、這个晨早做完节目跟出去跑咁、好开心啦、啊。咁即系又冇乜人啊，又唔好热啊。咁呢个系好嘅。咁但系我哋讲运动咧，都系讲运动量嘅啫。咁即系无论系室外同室内都冇问题嘅。咁即系简单地嚟讲话。譬如我好难出街嘅，或者我要睇住我屋企嘅爸爸妈妈啊，咁阿婆咁，咁或者屋企去看住佢，可能佢有啲即系健康问题，咁你屋企咪买架单车啦， 做 sit up 都得嘅， 系啦，咁sit up 就 跳下绳 都做唔到三十分钟嘅，咁跳绳可以嘅，不过咧最喺屋企里边最好咧都系，咁你有地方跑步机啦，亦都而家有啲爬山机啦，或者有啲單車啦，咁都佔用嘅地方未必話好大，咁呢啲咧都可以有啲結合式嘅單車咧，對一個比較年輕嘅人咧都可以，即係到時開咗咁先踩咧都係好嘅。其實喺室內咧踩單車比較係方便去實行嘅。 好啦，咁你頭先所講啦，其實運動係咪選擇一個自己適合或者自己喜歡嘅？去做就 OK 咧，就唔需要话跟风啊。近排譬如我哋见到打乒乓波好劲，打剑好劲，又走去学啊咁样咧。 嗱，咁我哋其实咧，恒常我哋做开运动系最好嘅。 系 咁咧，譬如话你不嬲都打开球类嘅羽毛球啊，即系网球啊，咁呢啲已经系适当嘅运动嚟噶啦。咁但系我好多时讲咧就话，你根本冇呢、這个即系运动嘅习惯，你点开始咧？开始通常都系踩单车啊。或者跑步啊，呢、這个比较容易上手，简单啲啦。 同埋一个人可以做到嘅嘢。 系啦，咁你又唔使即系群人啦。咁即系啊，而家你啊剑击攞第一咁金牌，咁你走去剑击咧，咁多人你啲即系要睇你嘅年龄啊，同埋你嘅目标啊，咁所以要开心肺功能，最紧要睇我啱啊。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做嘅， 冇錯。 咁就冇咗個時間空間限制。 不過咁，如果你係一個咧就比較懶散嘅人咧，我又建議大家最好做啲群體嘅活動，因為有人逼下你啊嘛。 係啊，跳舞都好㗎。 係啊，喂，夠鐘啦，你仲未出嚟啊？咁你就自然啊，好攰都好啦，好啦，我而家出嚟啦。咁久而久之咧，其實就會形成咗一個運動嘅習慣，咁亦都對個身體個健康上面係有幫助。 係啊，有啲係跑友一齊啊嘛。 係啊，冇錯。咁今日你可能跑少少，听日啊同人佢又跑多少少，其实可以喺跑步当中，亦都可以有倾偈啦。咁令到你嘅身心都得到一定程度嘅改善啦。 啱啊，啱。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嘅中年人士要注意嘅健康问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再见。 其实做运动咧就真系唔会迟嘅，你唔好话哇，我几十年都冇喐过咯，而家就喐啊！只要你有恒心咧，慢慢就可以成为呢个运动健将。的确咧，运动咗之后咧，无论你话身体之余咧，亦都个人都会开心啲嘅。啊，有时呢可能是病尾的时候呢，即是讲緊感冒呢，出身汗呢又觉得好舒畅嘅。那个讲緊我啊。

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今日开始接受提名，民建联宣布派出18人参选，全部直选选区都会有人角逐，并且会有不少新人。工联会亦都宣布派9个人出战。今次很多非建制派人士说不会参选，对选情有什么影响呢？一阵听下两位学者分析。 一名孕妇在5年前在伊利莎白医院催生分娩之后出现羊水栓塞而大量出血，其后死亡。死因庭寻日裁定死者死于不幸。陪审团其中的建议就是包括当他日使用催生素的时候是要持续监察血氧，避免太早或者太过频密使用催生素。一阵间会讲下有关建议的详情和死者家属的心声。 运输及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三季私人住宅施工量只有